本土民主反共普罗政治民声起义 My Radio 2016 郑重声明，敢怒敢言，满口胡柴，四眼哥哥郑锦满，四眼乜乜乜。 好，翻嚟啦。咁咧， 头先讲到尾段， 第一节尾段，即系讲到屋企人嗰度都有啲。即係 sad sad 地，真係，因為覺得真係，即係我對屋企冇乜承擔啦，冇乜即係，譬如啱啱講，我去朋友婚宴嗰度啦，見到大家同年嘅都哇平步青雲啊，有啲即係諗生仔啊，有結婚啊，買樓啊，跟住咧自己咧就 脱咗節啊， 一事無成啦，都係， 有冇咁講？九月你成功咗做立法會議員啊！到時你就係成功人士。 係啊，咁呢一節想講咩咧？就想講呢、這個即係、就是、新東寶村咧，就 all in six 啦。咁啊，不如就講下 all in 咗啲乜嘢？因為嗰陣我有睇到有一篇報道啦，關於你嘅。咁我第一個感覺都覺得，哇你！你點頂啊？ 係 咯，就係、是、你黐線嘅喎，因為 黐線啊， 係咩事？因為我都唔敢問你，就係、是、即係見到篇報道，好似話你啱啱被捕之後出翻嚟，冇耐咧就有一個 屋企人過咗身， 係啊，係啊， 咁就係、是、因為我係完全唔知啊，因為其實佢係。即係總之一個細個湊大我嘅， 明白 嘅親戚啦。咁佢喺年初一嗰陣就有啲 身體 意外出現，係年初一嗰晚。 嗰晚 年初一嗰晚， 即係係明白。 係啦，咁我出翻嚟之後咧，我屋企人一路都冇同我講，而即係去到佢真係過身啦。咁嗰朝我係做選舉論壇。嗰朝即係嗰朝清晨，好似係清晨六點呢啲時間嘅。嗰啲時間我係起啱啱嗰日，我係起咗身喺度準備緊嚟緊，等陣八點鐘嗰個選舉論壇。咁我做完選舉論壇啦，跟住又有啲訪問啊、街站啊等等嘅嘢。去到夜晚十一點幾翻到我屋企，跟住見到我屋企人，跟住。我回到嚟擺到個袋嘅時候，跟住佢就入我埋去，就同我講話：，天琪有啲嘢同你講，咁就係係啦。咁你 嗰陣咁啊，咁 就係朝頭早嘅事，咁就過咗身咁。係就係 exactly 嗰日選舉論壇嘅時候，咁就係咯，即係好多親戚就去見佢最後一面啦。咁就冇叫到我啦。咁點解咧？就係、是、因為佢唔想影響到我。係啦，就知道我好多嘢煩啊，好多嘢諗啊，就唔想再俾到麻煩我。咁嗰一下知道咗之後咧，係俾唔到反應嘅，即係唔會話哇即刻好 sad， 話突然之間好驚訝咁樣，完全唔係咁樣，只不過哇咁啊，跟住個腦就停頓咗咯。但係個問題就係第二日咧，其實原本係安排咗有個記者會嘅，係啊， 係關於乜嘢啊？ 就係、是、想講翻啊，因為之前其實原本第一樣嘢想交代咧，就係好多記者問我話，你仲會唔會選啊？會唔會停曬選舉工程啊？乜乜乜乜啊？嗰日就原本係要講呢樣嘢嘅，跟住因為我出翻嚟之後一路都冇做。冇開記者會交代兩國發生咩事啊等等啊嘛，咁循例交代一兩句，咁我覺得都要嘅。但係嗰一日夜晚十一點幾知，即係翻到屋企知道咗之後，原本係定咗聽日嘅晏晝，唔記得幾多點啊？但係已經完全諗唔到嘢，即係要嗰陣其實我翻屋企之前，佢係話啊，你翻到去記住打好份記者嘅聲明啊，記者會入邊嘅內容啊，但係已經係唔好再。 叫我做任何嘢，我咩都唔想做，咩都唔想知道，我而家淨係想瞓覺，夠啦， 理解， 太多太多嘢啦，咁所以我就匿埋咗喺房，跟住就瞓覺，跟住就同翻即係嗰陣時啊選舉助手講話，聽日做唔到，唔好叫我做 休息，係咪？ 係啊， 我就調翻轉，我係即係好。可能啊，情緒有啲問題，或者覺得個人唔係好 OK 嘅人咧，我反而想做嘢， 唔得嘅喎， 反即係想做啲唔係諗嘅嘢， 會谷爆嘅字， 即係啊機械式啲嘅操作嘅嘢，可能即係書一定睇唔到噶嘛，嗰啲嗰時候你睇書啊，或者你要吸收啲嘢，或者你要 output 啲嘢都唔係好得嘅，但係只可以做一啲機械式嘅嘢。咁我就會即係而家就可能做街站啊，成啊。之前可能就係、是做運動咯、我就會啊，扯到好盡，扯到自己好攰啦。咁就係啦，跟住沖個凍水涼，跟住就希望即係精神上、體力上都透支就可以瞓到覺。如果唔係咧，就攤喺牀咧，瞓唔到嗰種感覺， 個腦會係咁喺度諗啊嘛。 係啊，即係但係而家就唔會，而家每日就係一攤喺牀就可就會瞓到咯。 咁都 咁就諗少啲嘢，就似乎少啲煩惱，似乎係。 絕對 係。係啊，咁啊，即係 all in 係咯，我都唉諗翻都 all in 咗好多嘢，係、啊，因為我啱啱近排睇翻完我自己有條片咧。都幾戇鳩 咩嚟嘅？ 嗰陣見到我直播睇住爆玻璃啊嘛，預格嗰陣十一月，因為嗰陣啊翻咗澳洲搞嗰啲示威啊，跟住就其實每日都有睇緊直播，跟住嗰日我見到爆玻璃，成晚都有諗啊，聚咗咁多人，喂衝啦爆啦，就係想即係有啲嘢。 升級啦，突破啊！ 跟住我見到，喐咯， 突破 嗰下咧，我就即刻喺隔離 browser 開多個視窗，又 買飛機票， 就即刻買機票。我諗住，又嚟咯，可能好似即係926嗰日《霸王之風》入咗去，跟住就入咗公民廣場啦，跟住就我覺得可能有機會會引發一個。即是升級啦，或者是重新帶起呢個雨傘革命的一個轉捩點。 那段時間是拖到不知道做乜噶嘛？ 因為點解有時間翻澳洲搞其他嘢呢，就是因為覺得那段時間已經是膠著啦嘛，已經是齋等不知道做乜柒咁樣樣。咁跟住就係啦，就買張機票啦，跟住就係啦，跟住我拍咗條片，我覺得好笑。我哋喺習近平面前示威啊嘛，即係有張黃色嘅 banner 寫住support Hong Kong Umbrella Revolution 咁樣，咁啊影住條片啦，就話我哋見到立法會，我見到立法會爆玻璃，我覺得即係會係一個轉捩點或者行動升級嘅機會。咁啊拍一段片話，我而家就因為呢件事即刻澳洲翻嚟咁樣。跟住咧就真係買咗張機票就翻嚟，點知翻到嚟咧，屌一碌啲新聞，泛民出嚟譴責國籍有呢樣嗰樣，跟住就好 破壞咗成個運動， 破壞咗成個運動，又話嗰啲咩咩嗰啲示威者唔係佔領人士啊， 又係安排好啊等等嘅好多呢啲咁嘅謠言指控啦、啊， 係啦，跟住。咁即係嗰時都仲，因為喺旺角留守咗一段日子，都仲有一啲即係 connection，大概知道當晚原來個故事係點樣樣，跟住就更加嬲啦。跟住所以之後一翻嚟冇耐，高登仔吹話第一次高登仔吹雞拆大台，就已經屌忍唔住企上去要講兩句。因為嗰陣係開頭好笑嘅，其實個 speech 又係有設計過，我就話我喺澳洲翻嚟㗎，我專登翻嚟，我哋喺嗰邊示威啊呢樣嗰樣咧，跟住咧下面咧嗰啲黃師奶咧拍曬手掌，好開心啊！見到即係一聽呢啲嘢又好開心，好高興啊嘛！ 打下 J 咁樣， 係啦，跟住一轉個嗰個話題，就我就笑翻下面啲人，爆玻璃啫嘛， 嗰段時間 同你哋周圍貼海報都一撚樣，都係營位啫嘛。咁跟住就開始話，就喺度質疑嗰、那個嗰、那個郭少傑啊，嗰啲狗賊啊，成啊。跟住哇，佢哋就轉得好快， 真係。 原本一分鐘前喺度拍曬手掌喺度歡迎你啊，覺得你係覺得你即係哇好大個光環啊，外國翻嚟啊，習近平面前示威啊咁樣。跟住哇，即刻變曬樣嘅喎，好好笑喎、啊。跟住係咯，跟住就其實就真係，因為我翻去澳洲嗰段時間就基本上就係要處理我澳洲所有嘅事，就、決定真係堅抽愛煙香港。咁啊，即係朋友啊、工作啊、生活啊，即 係擺埋一邊啦。 係啊，婚姻都全部都擺埋一邊，跟住就講翻都幾戇鳩。系啊，咁啊， 嗰段时间其实系真系令到你有一种系要搏呢铺噶啦，咁样嘅感觉噶嘛。即系我自己谂， 真系 点解会即系以前即系只系一个普普通通下企企会走出嚟示威嘅参加者，点解系真系会去到走去前边？就系、是、因为觉得呢铺再唔搏咧冇噶啦，而且你见到周围好多人同你一齐搏，咁所以你会觉得大家命运都系连埋一齐，一定要 all in 落去。嗰陣係真係有一種感覺咯， 係啊， 事後諗翻 就誤判咯，我誤判咁樣，係咯，因為我諗即係雨傘革命對於我嚟講係一個好大嘅，即係有病，我覺得經歷完雨傘革命之後， 創傷後遺 係啊，開頭有個崗位，因為我都講好幾次，俾把槍指住。跟住個人傻咗喎，嗰刻真係覺得，屌你開槍咪開槍咯，咁樣。咁跟住，哇！所有事都達，即係將呢個心態帶落去。跟住諗下，譬如公投制憲咁樣，就係諗到一個位就係、是，因為成日都諗，究竟落唔落水好咧？我又唔係真係好想唔想參與入選舉呢一部分咯。跟住諗下，屌嗰陣。開槍都唔驚啦，驚 夠咩？ 選舉咁樣，跟住又都係試埋佢啦。即係如果有個崗位係要，即係係咯，係要係要擔任嘅話，咁就休息一陣先。